则是先把面包一剖为二，然后放入熏牛肉、小酸黄瓜和炸洋葱圈。这种吃法从波兰的犹太人那儿流传下来，后来在欧美就越来越流行。巴黎有几家很不错的百吉饼店。当然，法国的汉堡餐厅跟其他国家的差不多，大多数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些快餐品牌。还有一些外带的汉堡店，可以在路上边走边吃。可别小瞧了这样的汉堡店，他们做出来的食物往往让人惊艳。比如移动餐车、冒烟的卡车，他们家的汉堡就被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评为是全球最好吃的10款之一。创始人还开了一家不移动的餐厅，不妨你可以去巴黎亲自品鉴一下。既然说到移动餐车，我们就来说一下纽约街头的移动餐车总是散发着炸洋葱圈、烤肉甚至是热芥末的香味，非常诱人。巴黎虽然不比纽约，但还是有那么几辆不错的餐车。因为是移动的，所以可能没那么好找，而且他们的网站上也没有中文的服务信息。不过说不定你在巴黎街头就刚好遇到了。最好的移动餐车有这几家：美式料理、冰淇淋、披萨、冰酸奶、烤肉和汉堡、百吉饼、汉堡、意大利美食。当然这些名称只是法文翻译成中文的名字，不一定完全准确，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，当然还是要去书里面找答案。接下来这款叫可丽饼，可能很多的听友都非常熟悉了，因为这两年在国内的小吃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。可丽饼大概是法国最典型的街头小吃了，把面糊倒在加热的薄铁盘上，用刮刀均匀的铺开，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一个。顾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，喜欢甜的撒白糖，或是抹果酱、巧克力酱、蜂蜜也都可以往里加。喜欢咸的呢，就敲个鸡蛋配上火腿、奶酪和香肠。可丽饼的面糊糊是用小麦粉和荞麦粉混合制作而成的，和中国的煎饼、北美流行的薄烤饼和俄罗斯的布里尼饼都不太一样。一般情况下，甜味的可丽饼面糊会加入鸡蛋、牛奶和白糖，有的还会加香草粉、橙花粉进行调味。咸味的面糊呢，通常是用荞麦粉、水和盐。我妈妈做可丽饼的时候会放一些朗姆酒。可丽饼是一种荞麦面饼，在法语当中被称为，这个词儿并不会读，它其实是源自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。除了在街头可以吃到这种法式煎饼之外，也有不少的特色煎饼店，一般店里会同时出售布列塔尼的特产苹果酒。可丽饼的风味、吃法以及制作会让很多法国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。事实上，每年2月2号的圣蜡节，法国人都会在家里自制可丽饼。圣蜡节是一个从古代传下来的节日，它的来临预示着狂欢节的开始。在巴黎，我推荐一家名叫面包与煎饼的煎饼摊儿，店主姓 Alain， 位于红孩集市。Alain 先生会根据你的口味加生菜、番茄、火腿、洋葱、牛肉或者是三文鱼。除了可丽饼，你还可以吃到用鹰嘴豆粉制作的布里尼饼，典型的地中海口味。Alain 在巴黎颇有名声，所以要吃上他做的煎饼大概需要等20分钟左右。这个等待时间在法国人看来也许已经很漫长了，但是原因心知肚明，在中国吃货的心目当中，20分钟那算什么呀，跟现在那些当红的网红饮料啊、网红餐厅啊的排队时间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所以各位有机会还是可以去排队品尝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说华夫饼。华夫饼面团的制作方式和可丽饼类似，店家把面团放在两块蜂窝状的金属模具当中加热。刚出炉的华夫饼外层松脆，咬下去之后呢，内层又非常松软。法国北部一直有食用华夫饼的传统， 人们会在热乎乎的华夫饼上撒一层糖霜，或者抹上果酱、巧克力酱，非常美味。当然在巴黎也有很多的异域美食，像犹太文化、近东文化以及北非文化都丰富了法国的街头美食，其中不乏一些典型的特色小吃，比如 kebab， 也就是土耳其的肉夹馍，是一种中东特色的面包加烤肉。还有法拉费，这是一种把鹰嘴豆泥和调味品混合后捏成球状油炸而成，加在皮塔饼里，再配上酸奶酱的食物。说完了街头美食之后，还有一些实用信息各位不得不知道。首先说到时差，法国和中国的时差夏季是6个小时，冬季是7个小时。举个例子，夏天当法国是上午9点，那么中国就是下午3点。关于出入境，其实在海关的方面也是有很多必须要了解的细节的。首先在入境法国的时候，每个人可以免费携带200根香烟，或者是100只小雪茄，或50只雪茄，或250克散装烟草，4升非气泡型葡萄酒，16升啤酒，以及1升酒精度高于22度的烈酒，或者是2升低于22度的酒。以个人、夫妻或家庭为单位的旅客，如果入境时携带了超过10000欧元的现金，那么必须向海关进行申报。有些商品呢，在没有提前报备的情况下不允许出口或进口，还有一些是完全被禁止出入海关的。如果要享受退税，必须满足以下要求：拥有非欧盟居民的身份证明，购买的物品必须是个人使用，如果同一件物品数量超过15件，海关会质疑你购买携带这个物品离境的目的，怀疑有进行第二次售卖的倾向。如果一天内在同一家店消费总金额小于175欧元，那么也是不享受退税的。烟草制品不退税，如果退税单上有 Pablo 的标志，说明离境时可以直接在机场的自动退税机上扫描条形码，就可以完成退税了。如果在机场操作退税，那么就需要在办理登机手续之前完成退税程序。关于机场的退税点的具体位置，其实是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的巴黎机场这个章节找到具体信息的。如果你在离开法国返回中国之前还要去往另一个欧盟国家，那么退税程序应该是在最后离境的那个国家完成的。法国各大机场都可以找到 Pablo 自助退税机，像巴黎的戴高乐机场、巴黎奥利机场、巴黎博韦机场、马赛普罗旺斯机场、尼斯蔚蓝海岸机场、里昂圣埃克叙佩里机场、南特大西洋机场、斯特拉斯堡恩茨海姆机场、日内瓦克万特兰机场。此外，马赛的海港和一些公路离境点也都设有退税点。相信去过欧洲的朋友，尤其是去过像法国、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的朋友们，回来都会有一个苦恼，就是对于当地的商场营业时间总是把握不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法国营业时间都有哪些讲究。法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保护劳动者禁止周日工作，如今呢，很多大城市也允许商家在周日像往常一样正常营业了，当然大多是在一些旅游景点，比如巴黎的市中心。其他地方的很多商场在周日都是不工作的。通常情况下，博物馆1周7天都开门，也有一些会在周二闭馆。经营性场所的开门时间一般在上午9点到10点，根据所处街区的不同，晚上7点到8点也会陆续结束营业，周五和周六营业时间会相对延长。行政机构和银行的营业时间多为每周1到周5的早8点到晚5点，有些银行会在周6早8点到中午12点继续工作半天，但这些周六开门的银行通常会在周1关闭。其实关于在法国旅行当中的一些实用干货、一些小细节，这本书的作者地地道道的法国人

这条河流把巴黎和大西洋连接起来，让商品贸易兴起和发展。中世纪的时候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把粪便、垃圾、动物的血液直接倾倒入河。如今，塞纳河水很干净，40多种不同的鱼类畅游其中，生态环境已经治理得很好了。以塞纳河为中轴线，城市以及道路在其两岸逐渐发散开来，左岸充满文化气息，右岸则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。与塞纳河平行的道路门牌号的数字依照河流的流向自东向西递增，与之垂直的道路门牌号则从靠近塞纳河的房屋开始编号。在中国，人们对于水的概念大多是与江河联系在一起，而非大海。公元前645年，管仲在《管子·水池》中就将水比作是地球的血液，河流构成了血液系统。从古至今，中国人善于在水流经过的地方开发各种资源，靠水吃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智慧的表现。孔子曰：“智者乐水”，意思是聪明的人喜欢水，因为水是流动的、灵动的、活跃的、有适应力的。其实这些跟巴黎人的观念完全契合。与长江、黄河或海河相比，总长度仅仅777公里的塞纳河只能算是一个小朋友，但实际上塞纳河的能量却不小。塞纳河岸遍布着全世界最美的建筑，不管是乘坐游船还是在岸边行走，都可以欣赏到让人窒息的城市美景。塞纳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河水在流经巴黎市中心的圣路易岛和西岱岛时分成了两股，然后又重新汇合。与中国的大江大河不同，塞纳河并不会让人感到震撼，但它亲切友好，平易近人，让每个人都想靠近它，想沿着河岸散散步。走在人行道上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旧书摊。从16世纪开始，旧书商们就在塞纳河边售卖二手书，摊位的颜色、大小、材质都经过统一规划，不会影响周围的景观。如今，这些旧书摊也会出售版画、仿制画、石版画和旧版报纸，偶尔还会有一些古董版画。这些作品可能没那么古老，没那么昂贵，但都满载着人们对于巴黎的独特记忆。走在洒满阳光的河岸边，偶尔停下脚步，翻翻这些旧书摊的货品，寻找记录巴黎旧时光的图片，重现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职业，感受曾经的家庭生活场景，这份惬意和欣慰值得分享。沿着河岸内侧的台阶拾级而下，可以离水更近一些。河边有供恋人相拥而坐的长椅，偶尔还有一些音乐爱好者在岸边演奏。滑板和轮滑爱好者也喜欢到这儿来练习新花样。当然了，还有许多孤独的人来这里寻找灵魂伴侣，他们大多集中在杜勒利花园附近。说到这儿，是不是已经开始被巴黎的文艺气息所带入了呢？时间关系，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要暂时告一段落了。预告一下，下周六同一时间，我们要继续去到巴黎海滩、最浪漫的桥等等等等那些你想知道的巴黎。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，我是袁一，拜拜。 昨天我们决定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。要去巴黎，巴拉巴巴。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先锻炼体力，谁都不许感冒。